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为了纪念世界剧院联盟成立一周年，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了一场线上音乐会，甄选的是英国皇家爱乐团、阿根廷科隆剧院、阿根廷基施奈尔文化中心、乌拉圭国家交响乐团和中国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五部作品，特别呈现给线上的观众。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场音乐会。而比较特别的是呢，这场音乐会是由我作为现场导赏主持人，当然这也是国家大剧院首次邀请电台主播来担任导赏嘉宾。同时呢，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段昭旭博士也和我一起为大家导赏这场音乐会。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当天晚上的音乐会当中。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卓，很高兴在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导赏环节当中和大家相见。那今天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中外音乐会集锦。世界剧院联盟成立于2020年9月9号，是国家大剧院倡议发起，由世界表演艺术领域相关机构自愿组成的全球性非政府间非盈利性的合作组织。那在今晚的这场由世界剧院联盟特别策划的音乐会集锦当中呢，英国皇家爱乐团、乌拉圭国家交响乐团、阿根廷科隆剧院、阿根廷基施奈尔文化中心，当然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那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大名鼎鼎的艺术机构将在线上相聚，为大家带来五部各具特色的音乐作品。那本次我们的导赏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段昭旭博士。段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哎，那今天晚上呢，段老师将和我们一起在每一部作品的前后共同探讨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第一部作品呢，是由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奏响。那说到这支乐团，应该也是在很多英国的乐团当中非常著名的乐团了。 对，是非常知名的，而且呢，它的创始人也非常的知名啊。 嗯， 它是在1946年的时候由著名的托马斯·比切姆爵士建立的。那么在成立20年之后呢，在1966年就被授予了皇家的这个头衔。 嗯， 今年的秋天，瓦西里·佩特连科又担任了新任的总监。那么这么多年来呢，这支乐团也是在英国啊，在伦敦，在全世界都有，每年都有着上百场啊，数百场的演出场次，而且也为这个古典音乐的推广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在国家大剧院去年倡导要建立世界剧院联盟的时候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也是积极的响应啊，就成为了初始的成员之一。瓦西里·佩特连科呢，18年带着利物浦皇家乐团来到大剧院演出，那么在加演的时候他演奏了咱们的著名的《我的祖国》这个作品。 嗯 啊，那么当时这一首曲子呢，当时观众是开始是跟着小声的轻声的跟着哼唱啊，到最后就发展为全场大合唱了。哎，场面非常感人啊，当时无数人都泪目了，而且后来在网上也对这个事儿也有很大的热议， 很多人认识他或者记住他的名字也是通过这个事件。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今天这样的一位指挥，这样的一个乐团，他们会带来的是陈其刚先生的《走西口》。 走西口这个作为民歌大家很熟悉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唱，但是呢陈其刚先生把它写成交响曲，他绝不仅仅是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歌啊，所以大家一会儿在这作品当中呢可能几乎听不到完整的这个歌的旋律。 嗯， 哎，他只是用了这歌的一些的主要的旋律，同时他加入了一个并置的主题，就是一个由弦乐演奏的非常紧密的，而且呢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一个音响。 让我们来听一听由瓦西里·佩特连科指挥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带来的陈其刚《走西口》。 哎呀，刚刚听完了走西口，在音乐的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离别的情谊。 对， 对，它主要是渲染这种情绪。 下面的一部作品是由一家南美洲的艺术机构阿根廷科隆剧院为我们奉献的，那将会是他们的本土作曲家的作品，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就是皮亚佐拉。那段老师，今年是皮亚佐拉诞辰100周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啊，那在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可以说让世界的人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能够喜欢阿根廷音乐的这样的一位音乐家。 皮亚佐拉呢，其实我觉得啊，他这个一生也是非常的传奇的。他父母都是意大利人，而且呢，他早年呢又跟着父母去了美国，后来呢在10几岁吧，大概是啊，才到了阿根廷。在阿根廷呢跟随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吉纳斯特拉来学习作曲，所以等于他学的呢也都是非常纯正的欧洲古典的作曲，他的作曲根基其实是非常纯正的 古典范儿， 古典的，对，古典范儿。而且呢他在1946年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乐队，就开始弄阿根廷的音乐啊，这个探戈音乐。但实际上并不顺利，并不顺利， 因为他呢是要开创一条新弹戈之路嘛， 嗯， 结果他们的传统的势力呢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因为探戈是这样，它被称为街头的艺术， 嗯， 其实如果没有毕亚佐拉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走到圣殿的这样的一步， 对对对。 那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他的珍珠母大协奏曲，是来自于年初阿根廷科隆剧院为了纪念毕亚佐拉诞辰100周年举办的一场1983年毕亚佐拉现场重现音乐会。那这场演出也是复刻了1983年毕亚佐拉在科隆剧院上演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演出。 那为什么说它是复刻呢？就是因为这场演出里的指挥、手风琴手以及打击乐手都是当年参加过1983年的毕亚佐拉自己本人演这个作品时候那场演出的， 哦，啊，嗯， 所以叫复刻，就原班人马的意思，嗯 嗯，唯独少皮亚佐拉， 对，唯独少了皮亚佐拉， 所以 没有办法的遗憾。 那我们即将听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爱乐团呢，也是阿根廷科隆剧院的常驻的乐团。 这个科隆剧院历史非常悠久了，其实是在19世纪啊就建立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建立自己的演出的团体啊，有合唱队、芭蕾舞团，也是在1946年就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啊交响乐团，哎。那么从此呢就有了他们自己的乐团。 他们一会儿会带来的珍珠母大协奏曲呢，我们在音乐会当中其实并不经常听到的， 非常少听到，对， 但是它也是毕亚佐拉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了。 对，这首协奏曲呢也是被誉为南美洲作曲家最大规模的一个协奏曲，因为它是给9样乐器和乐队写的一个协奏曲， 所以就大协奏曲， 哎，对，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协奏曲，那么这9样乐器就包括最有特色的啊这个班多纽琴，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钢琴，以及一提、二提、中提琴、大提琴，还有电吉他、贝斯啊，那么这些跟乐队一起来协奏，哎，所以非常非常的宏大吧。那么同时也洋溢着南美洲的这种探戈的热烈的奔放的这么一种风格。 没错，嗯，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班多纽琴独特的音色。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部9件独奏乐器的大协奏曲的宏大， 对，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加佐拉的音乐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南美音乐的这种热情。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班多纽琴啊，那也是皮亚佐拉最热爱的一个乐器，他可以说是终生啊都演奏班多纽琴。而且呢，他对班多纽琴有一个创新，就是大家看到其实他演奏班多纽琴都是坐着演奏啊，但是皮亚佐拉认为站着才能更好的控制。如果看到皮亚佐拉的录像的话，他经常是站着，然后一只脚放在一个箱子上，这样的就是单腿放在箱子上这么来演奏。 对，在他的乐队里也是班多纽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乐器， 是一个灵魂乐器，我觉得。 接下来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可能是听到皮亚佐拉这个名字最先想到的作品， 对， 自由探戈 几乎就是他的标签了。 这部作品的版本呢，也是有特别多，像我们所知道的钢琴呀、大提琴呢、小提琴呢、室内乐甚至交响乐都有。 对，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百搭的乐器，对吧？ 对，它的原作其实是一个三重奏，是钢琴、小提和班多纽的三重奏。但是确实是被改编成了太多版本，比方说光钢琴里就有双钢版、四手联弹版、独奏版，都有啊。而且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就学生们，一有演出就弹这个的双钢琴版，就是非常非常盛行。 是的。 那么甚至于还有这个中国民乐的古筝版本，都还有啊，所以真的是影响力非常广大。 对，有一些电影里面也用这个， 对， 采用了这样的 广告啊，音乐都有这首作品。 那一会儿我们听到的这版的《自由探戈》呢，是由阿根廷基什内尔文化中心为我们来呈现的，也是来自于他们今年纪念皮亚佐拉诞辰100周年系列演出的开幕的音乐会。是由多位重量级的阿根廷艺术家他们合作呈现的，那全新的编曲也会让这首脍炙人口的曲目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在听过了阿根廷音乐家们他们来演奏的皮亚佐拉啊，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那种精髓的那种精神的，在音乐里面的这种自由探戈。 那么南美呢，现在也有很多优秀的交响乐队了，比方说呢有巴西的圣保罗交响乐团，那么以及这个杜达梅尔执棒的玻利瓦尔，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那么今天我们要一会儿欣赏的乌拉圭国家交响乐团呢，是成立于1931年，它呢是隶属于乌拉圭的国家广播电视演出总署。那么这个总署呢，基本就是担任了乌拉圭全国的艺术的培训啊，这个创作呀，还以及传播呀等等等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共机构。那么这支乐队呢，那么31年成立到现在也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在国内影响也很大。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他们的演出。 是的，这支乌拉圭国家交响乐团的现任总监，也就是即将登场的斯特凡拉诺，他其实曾经就职于维也纳的。 对， 那他来演绎莫扎特的作品应该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对，今天这首莫扎特的这首小夜曲啊，也特别的巧，是写在1781年。那么这一年呢，我觉得是莫扎特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啊，那么是他人生最后10年的开始啊，他是去世于1791年嘛，而且这一年呢，他是和萨尔兹堡的大主教彻底决裂了，那么转到了维也纳去发展，他的人生的最后10年基本都是在维也纳了，所以这一年是发生了这么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其实用现代话讲，就我把老板给炒了。 对，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大家看到小夜曲这个名称啊，千万不要觉得是就是后来的那个小夜曲的感觉，因为比如舒伯特的小夜曲我们会觉得非常抒情，是吧，然后就是在窗下给恋人唱的。那么莫扎特写的这些你会发现它不是这样的曲子，实际它是给晚会写的，晚上大家在一起娱乐喝酒吃饭聊天，然后这首演奏的音乐。这首小夜曲呢，实际上它是以管乐为主，但是它也加了一把弦乐，就是低音大提琴。那么管乐呢，就是有单簧管、双簧管，还有巴塞特管以及这个低音管和圆号。

特的音乐，也真的是在里面，好像我有意的在寻找乌拉圭的这种元素。嗯，但是呢，的确是非常非常 听不太出来。 莫扎特的莫扎特， 对对对，非常 属于维也纳的声音， 对，非常纯正的德奥的风格。 那听过这首作品之后呢，终于我们的东道主国家大剧院的作品将要登场了。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会带领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要把这部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大海》来带给我们。嗯，那说到德彪西的《大海》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部作品也还是蛮熟悉的。嗯，要说到印象派的作品嘛，这首可能是最熟悉的， 很出名，很出名。嗯，那我想德彪西的管弦乐作品，一个《牧神午后》，一个《大海》啊，这应该是他两部非常知名的作品了。而且《大海》应该算是他规模最大的一个管弦乐作品。嗯，那么这首作品呢，是他1903年到1905年写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音乐上啊，就是抛弃了传统的这种以旋律为主的这样一种写作手法，而是追求那种瞬间的感受，特别是光影和色彩的感受。像德彪西说的，就是你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一种感觉，哎，它就自动变成了音乐的语言。就这个，而不是去追求复杂曲折的那个主题和旋律线条。哎，这德彪西本人说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他的写出来的这些带有印象主义特色的作品的一个最好的注解。 嗯，德彪西的他的这个《大海》，他真的好像是描绘的不是大海， 对， 而是一种 感受。他这个三个乐章嘛，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叫《在海上》，就是从早上到中午的海。 嗯， 然后第二个乐章呢是这个浪的嬉戏。就浪花的嬉戏，第三个乐章呢是风和海的对话，哎，它是非常有明确的指向的。我觉得大家就按这三个标题去感受。那么去感受的时候呢，要注意到他用的一些手法啊。首先呢，德彪西特别偏爱木管乐，哎，他非常偏爱木管乐，他打破了以前的这个弦乐、铜管、木管这种三足鼎立的这么一个形式，他是以木管为主，弦乐成了陪衬了啊。还有就是印象主义时期的这种乐队作品啊，被誉为叫渐弱的乐队。啊，所以就是他追求不那么大的音量，哎，所以大家会发现他整体不会给你特别的辉煌的啊，他偶尔强一下，也就是一闪而过。 是， 哎，那么他主要呢，大家感受他表现那种，比方说大提琴啊，在那儿表现这个深海的那种深邃的感觉啊，还有特别是竖琴和这个一些中琴啊，这种打击乐带来那种色彩，就好像是海面上那种波光粼粼的那种闪光一样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从第一乐章里就有那个早晨到海的那个早晨到中午的海的这个主题一出来，就会听到竖琴在上边那几声，特别特别的像那个闪光的光影的感觉。 是的，是的。其实德彪西在这里也的确是他创造了一种天空和大气之间的光彩和氛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体会这种奇妙的感受。 好。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线上的音乐会，而且非常丰富， 对， 让我觉得五光十色的感觉。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这几部作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就是融合。 嗯，世纪剧院联盟本身就是一个融合，音乐就是不分国界的， 是的， 而且呢，音乐也是可以沟通世界的语言。 没错。 在一个晚上听到了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声音，参演的各家艺术机构代表们，他们也有话要对我们说。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联盟搭建起的平台，不断推动着我们和世界同行的对话，呈现着我们为全球观众奉献的精品。本场音乐集锦将代表世界剧院联盟成员为大家献上温暖祝福，我们相信这样的精彩还将不断延续。 Desde el extremo sur de América es un honor poder contribuir junto a estos prestigiosos teatros líricos del mundo a esta experiencia maravillosa y desafiante que lidera el Gran Teatro Nacional de China. Este encuentro del Foro de Beijing para las Artes Escénicas que permite que los lazos de amistad y colaboración que unen a nuestros teatros faciliten la reflexión, el aprendizaje, el intercambio de experiencias y las propuestas. We have an online broadcast which today is brought to you through the Beijing Forum for Performing Arts online platform, which is a wonderful global initiative that brings together cultural organiz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share great culture, great art and great music. El Centro Cultural Kirchner es un espacio abierto e inclusivo para las propuestas artísticas y educativas. En el área de música académica, programamos repertorios de todas las épocas, un legado cultural de toda la humanidad con el objetivo de derribar barreras y acercar las experiencias estéticas. Les agradecemos compartir este espacio y esperamos encontrarnos pronto en el Centro Cultural Kirchner. To our friends in China, Ni Hao, from the beautiful city of Montevideo, Uruguay. We are honored to have been invited b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China, to present our recent performance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Serenade No. 10 for woodwinds. We hope that the classical music-loving audience in China will enjoy our performance and that this mark the first of man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刚才听到的都是来自于世界剧院联盟的各家机构的代表，表达的对世界剧院联盟的祝福。在这个周末我们听到的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中外音乐会集锦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之后是974 Live Show， 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我们再见。